门柱和门框为五角形，橄榄木的两门扇上刻有格鲁宾、棕树和花朵初开的形象，花上包金，格鲁宾和棕树上贴金。外殿的门和门柱也是橄榄木做的，为四角形，两扇门都是用薄木做的，这一扇有两叶可以折叠，那一扇也有两叶可以折叠。门上刻有格鲁宾、棕树和花朵初开的形象，雕刻以后全贴上金。内院的墙，三层是用好的石头，一层是用香柏木建造的。第四年祈夫月，奠定了上主殿宇的基础。第十一年布尔月，上主的殿各部分全依照计划完成，建殿的工作共费时七年。